好，猫向 Bishop 第二节又翻嚟啦。咁啊，我哋今节讲啲咩啊？讲下 Google Van 啦。Google Van 发生咩事？点解俾人闹嘅而家？ 佢好似话有大陆资金投资落去嗰度。 有大陆资金。 系，好似好多其他嘅一样。就然之后啲人话佢就嗰个 CEO 唔记得叫咩名啦，就话叫人。你咁叻，你唔好淘宝啊笨，咁即系咁有骨气又唔好淘宝，抌鬼咗你个 iPhone 佢，全部大陆制。 咁啊系， 就叫你好啊。 Google Van 佢系收咗大陆嘅投资，系知唔知咩 source 系咩？系咩公司俾嘅投资嘅？ 合并啫，其实两边系 合拼 五十八速运叫做 系。 喂，其实嗰个咧五十八速运嗰个咧又系衰嘅。你好着唔着着件红色衫嚟喎？红色资本喎，一望哎呀， 真系红色喎， 系咯，够晒红色。都好似嗰间诶，呢个五十八速运系阿里巴巴嗰边嚟噶嘛，即系都系。 哦 ，OK， 系啦，咁啊两边合并，跟住就大，咁咪啲人开始闹佢咯，就话佢诶 Google Fan 诶，喂你做乜？要红色资本啊，你咪投共啊啲咁样咯。 嗯，咁佢唔应该收喎、啊，咁俾人闹系咪咧？有钱就唔收。啊、即系如果我系 Google Van 嘅老板啊，咁有人投资落你公司，咁、以公司嘅角度，我系会收嘅。其实就系、是、即系纯生意嚟睇啦。咁如果要拉埋政治嘅话，咁我系反，我心系一向反共嘅。唔中意啲大陸嘢嘅，咁但係你又需要錢喎、啊，啲公司，咁點選擇咧？嗱， 或者你同你合生意合作，即係你同中國嘅商家啦，有生意嘅合作，你唔等同就已經認同埋佢哋嗰個共產黨依家嘅政權噶嘛？其實，係咪先？ 冇錯啊！正常嚟讲系应该咁谂噶，咁但系啲人系就系咁样闹佢，就系凡事有大陆嚟嘅资本就系红色资本，就系、是、投，即系话你去投共， 即系 如果系咁样，你永远都搵，我都好难搵到咩投资人噶，系咁样，即系你乜嘢你要有个设限，就系、是、限住凡事中国大陆嘅都唔可以接触，唔可以俾佢入到嚟咁。咁点做生意啊？ 但好似你哋即系等于诶，我嗰阵时唔知见过澳洲咧，唔知同大陆又可能签咗张 contract， 就话唔知啲澳洲唔知边几间啲牛肉咧可以入到中国啦，嗰啲咁样。咁如果咁样都系投共嘅啫。 其实系噶，严格嚟讲，即系以闹 Google Van 嘅人个逻辑嚟睇，你同大陆做生意就是投共。 即系接受咗佢哋嘅钱就系投共咯，佢意思是 无论接受又好，俾叫转头俾翻佢又好，都系投共。 首先有样嘢我想讲，佢我啱啱 check 过啦，投资佢嗰个系腾讯，唔系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OK， 系腾讯。咁更正下，第二我觉得闹佢嗰啲可能点讲啊？据我所知，佢有一个对手系咪叫做 Call for Van 啊 ？Call for Van 系 喂 ，Tony 你好。 喂，大家好，大家好。啱啱几可能系早晨啊？啱可能我入咗嚟，所以窒咗一窒喺度。喂，你继续啊！你哋继续啊！一阵我有嘢讲先讲啦吓，你哋继续啊。 好。 好。 我继续讲啦。大马都有好多呢、這个歌手啊或者艺人上去呢个中国嘅呢个电视节目啊或者参加佢哋嘅嗰啲歌唱比赛啊，咁又系投共咯、啊。 哎，你死啊！真系大成个大马投晒共。 因为华人最大嘅市场都系喺大陆、啊，你好难。如果你爱做最大嘅，你爱喺有更大嘅发展，你系。只可以去嗰边发展啫。你再褪翻十零廿年前，大马嘅歌手啊、艺人会去香港啊或者台湾发展，系同样道理嚟嘅。因为嗰阵时佢哋嘅 香港或者台湾那边的歌唱啊、电影事业好蓬勃，一定是去那里发展的嘛。当你本地的这个市场太小了，你在那里出名了，反而可以回到大马的市场啊，或者新加坡啊，那里更加多人识你，因为他们都会看大陆的这个电视节目啊，或者是电视剧嘛，跟投共没很直接的关系的，我觉得。 是啊，是啊， 但是人们喜欢上纲上线最大镬，现在有，即是可能是有一部分人喜欢上纲上线，但是就在个网大大声，我相信大部分的，即是要搵食的人，没那么得闲理这些东西。不过我看啊，有人讲过话这个高高 van 食水深、啊。是不是呢许留山。 嗱，食唔食水深呢，咁就咪真係见仁见智。嗱，如果你觉得俾佢食咗你呢一笔，即係佢始终都有个平台喺度啦。咁如果你觉得你食咗你呢一笔之后，你觉得你冇肉食嘅，咁就冇办法啦。咁即係如果你觉得接受得到嘅，你咪继续囉。但如果因为市场上呢嗰陣时依家嗱歌咩 ,call for van 之前呢就只得佢一个嘛。咁如果你要用佢个平台嘅话，咁你就冇办法啦，你真係要硬食。如果一多多个竞争者出嚟咁样同佢摊分咗个市场占有率呢，我諗係会好啲嘅。即係可能你之前你真係多你多单，但係都可能你及俾佢扣埋嘅，其实你搵少咗都唔定㗎。就係咁。 咁样。即係其实如果要指责高富 van, 高高 van 嘅，你只可以指责佢食水深嘅啫。你唔可以指责人求共㗎嘛，大佬人哋都要搵食㗎嘛。 但如果冇办法，如果佢市场 对待维护你， 如果佢市场占有率真系太大咧，咁就佢冇对手嘅咧，咁你又一定要依赖佢嗰个平台嚟生存咧，咁你即系佢食水深，你都要照样硬食噶咯，你唯有做多啲单嘅啫。 系啊，所以即系我系咁睇啊吓，你可以指责高高，你可以话高高 van 食水深，为咗平衡佢，我会支持佢嘅对手。但是你就咁话佢一味话陪佢投共呢样嘢，我觉得系有唔公道咯。因为老实讲，你做生意嘅嘢一买一卖嘅啫，冇话边个啱边个错。你夹硬屈人投共呢啲上纲上线嘢，你即系基本上同共产党而家叫人哋唱国歌一样嘅，嗰个心态系。 不过依家指责啲人咧话即系喐啲就话你投共，喐啲又话投共咧。不过呢个势系真系泛滥咗啲嘅，即系所以高高 van 嗰个老细自己出嚟都讲就话：喂，你哋咁即系咁样话我哋投共啊，咁你唔好淘宝咯，或者可能你唔好用 iPhone 咯，抌咗佢咯，啲咁样。 系咯， 即系如果你投住你买住淘宝，跟住又闹人哋投共咧，咁就唔系咁公平咯。 公道 啦。咁如果其实你讲你 iPhone 都好投共 ，iPhone 系啊，你用 iPhone 就投共。iPhone 喺 Foxconn 度做嗰生产噶嘛。 咪因为佢嗰阵时咧，唔知温家宝都讲过嘅，佢话Apple 一部手机咧做一部嘅话，中国人即系中国人呢一边咧所赚到嘅咧，大概只系得$2嘅做一部。 咁我应该唔止嘅系嘛？ 嗰阵时温家宝就咁样讲咯，中国人分到只得$2啊。 哦，咁啊，依个数应该就唔啱嘅，因为我早几年咧吓，依个讲紧几年前咧，有个朋友喺上面咧做加工厂嘅，就系佢咧又曾经有即系未接唔到 iPhone 嗰啲单啦，但系咧就帮嗰啲二三线啲手机咧就做嗰啲类似 iPhone 或者嗰啲 Samsung 嗰啲咁嘅代工嘅，咁每一部咧最低嘅成本系$200。人民幣，但係貴嗰啲咧，即係又影相啊，又要上網啊，比較多功能嗰啲咧，嗰啲有啲都要差唔多成800-900一部嘅。咁如果賺咧，肯定係唔止賺$2嘅。我諗即係十零廿蚊美金都有嘅，應該一部嚇、如果你話嗰啲$2就太誇張啦，可能嚇。 咁點解温家寶將佢壓低嘅意思係咩嘢咧？即係話俾啲人聽 ，iPhone 食水深。 都可能系咁讲啦，即系咧佢话 iPhone 俾好少我哋赚嘅咋咁样啊，咁你咪唔好接咯，你嫌人哋俾得啱，你咪唔好接咯，系咪？不过咧，如果你讲头先你又讲翻 Google Van 同咩 Call for Van 咧，咁而家市场上咧呢啲 Apps 就即系越嚟越多啦，但系咧有人用嘅可能都系得依两间系嘛？ 哦，系啊， 因为最紧要咧。即系你好似网页咁样，咁啊全世界好多个网页噶，咁唔系个个上你 Google 噶嘛，就系因为 Google 多人上，变咗你嗰个市场，即系 market share 咪大咯。而家即系中国讲咗好耐要大数据，喂，全中国都系炒紧呢样嘢噶嘛，系咪先？当你嘅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扩大嘅时候，咁你咧就会挤压翻其他同业噶啦，即系用中共嗰啲语言啊，你将所有同业俾你挤压，你即系等于咧百佳惠康消灭晒所有对手之后，佢啲嘢咪加价咯。你哋摆佢嗰度货假嘅，咪要俾上架费咯，咪要又要七折找数，折完再折咁样咯，即系一样嘅。所以做生意千祈就唔能够俾一个大嘅，好似香港嗰啲无线咁样，你俾一间电视台大，独大咗，其他咪冇意思咯。即系你变咗俾垃圾嚟，你都要睇系嘛？ 同埋变咗佢，如果得一间嘅话咧，佢啲嘢系可能冇进步咧，大家都会唔觉唔知咯。即系佢固步自封咗，你都唔理啊！所以而家其实你就算你嚟讲，你去到手机嘅，你有 iPhone 有 Android， 咁其实大家互相有竞争喺度咧，其实个世界已经争好远。 系，都系。 系啊，但系如果你所以你见你话 Google Fan 佢自己依家佢话合并或者再发达嚟搞嘅，但系佢变咗佢嘅对家嗰、那个Call for Van 咧，佢可能都会更加难做嘅。唔知见佢摆一个嗰、那个老细摆咗个 poster 咧，佢自己写到自己好似好悲壮嗰啲咁样咧，即系点样经营艰难啊，又点样去其实唔点样去抽佣啊啲咁。 初做咧，即系经营困难咧，而家发展咗有个趋势出嚟嘅，大家咧用一个共享单车嗰度嚟讲，单车嚟比，喂，好大回音，唔知点解咧，系咁窒嘅，而家得唔得？ 好啦，而家 就窒噶咯， 而 家嗱，即系我想讲咧，共享单车其实佢个经济模式，即系佢个嗰个 business model 咧，根本就可能不能赚到钱嘅。喂， 系， 你继续讲啦。 其实佢咧就系用钱出嚟买晒你出边嘅嗰啲数据，增加晒市场嘅占有率。咁佢其实就主要系卖你个人资料嘅啫。你一登记咗，佢就成为佢嘅会员，跟住佢就卖你啲嘢。其实而家上面嗰个所有嘅模式都系行紧一样嘢，大陆叫大数据咯。 嗯，哦，你睇淘宝都系噶，佢例如可能佢买呢啲，即系啲湿湿碎，可能你买件衫或者鞋嗰啲，都系啲湿湿碎嘅啫。佢数据就值钱啦。例如可能你想开鞋厂，咁你就问淘宝啦。喂，边一个地区就最多人买鞋嘅？咁原来可能是安徽，咁你咪到时你间鞋厂咪起喺安徽咯。咁你个物流钱一定悭翻好多，同埋你嗰、那个如果啲人知道你嗰间厂咁近自己嘅，咁我咪会同你买咯。 系，咁啊，同埋咧，而家即系之前嗰啲打的咧，咪上面咪滴咩 call 车啊，嗰啲嗰阵时咪打争到好紧要嘅。跟住咧，腾讯啊、阿里嗰啲咧，每人就斗贴钱出嚟，即系烧银纸出嚟抢市场啊嘛，一样噶。佢等你所有的士司机都依赖佢嘅时候，到时任佢加价噶啦。呢个做生意手法其实咧就冇变嘅，不过只系将以前嘅商业模式变咗喺网上面进行咁解啫嘛。一样系攞晒你嘅 market share， 攞晒你嘅嗰个占有率去佢俾佢抢晒啦，将来任佢加价系咪先？ 你见七五九佢就。如果香港嚟讲，有七五九试过，嗰阵时佢都系被打压噶嘛，唔知话佢卖汽水定卖得平， 卖可乐卖得平，跟住百佳惠康一齐搞佢， 挤压佢啊嘛。咁佢嗰阵时其实都系处于一个弱势嘅。你睇下依家佢一段时间之后，依家开到过百间啦，都已经。跟住后屘依家又会俾人再话佢咯，你个市场占有率大啦，咁你就变咗令到其他啲咩办馆啊或者嗰啲士多就更加难做，即系细啲嘅卖呢啲杂货店 咯。即系咧，你去到互联网时代咧，少不免嚟紧嗰啲小店都会全面淘汰晒嘅。你冇得做落去嘅，即系。而家老实讲啦，大陆啊，连买个面啊，十几蚊或者唔好话咩啦，买支矿泉水啊，三蚊啊，都可以用微信支付，手机一揿，手机嘟完就可以买。而家讲真咧，大陆嘅发展即系咧，佢好似自己发展咗另一套嘢出嚟。 你全世界未必跟佢，佢淨係做國內市場已經夠啦。當你出面啲人跟佢呢，佢就發達啦。即係之前使咗嘅冤枉錢呢，嚟緊就好大機會賺一次個賺得返。嗱，即係我哋講，我哋一路講，即係嗰啲華為手機唔掂啊。喂，而家唔係唔掂嘅，到佢喺大陸嘅市場慢慢真係有機會 iPhone、Samsung 俾佢打低曬。 你睇得到噶嘛？佢嗰、那個手華為手機咧，佢同嗰隻好合嗰隻啊，我突然間唔記得咗點讀嗰、那個 L 字頭嘅相機咧合作到噶嘛？ 但係嚇。Leica 咁、哦、如果讲翻嚟讲，喂，咁呢只手机同佢合作系咪又系投共咧？嗰啲咁样，喂，其实好难避免噶喎，呢个世界真系。要同中国合作。 而家咧，即系头先你哋讲个问题都啱嘅。呢个世界从来都系边个地方有钱就喺边度嘅咧，系咪先？不过嗱，讲翻以前。香港人会去会即係搵台湾钱係咪香港嘅明星基本上每年双十节都要去劳军嘅。刘德华最出名啦係咪跟住成龙啊有边个明星唔系要即係以去劳军为荣㗎係咪先到而家原来想春晚为荣嘅想春晚先至发达係咪因为个市场唔同嘛春晚喂有机会俾十几亿人睇到㗎喎。咁你嗰个市场咪大咯，咪值钱咯，系嘛？即系呢个冇办法嘅，你向市场低头，而家全世界都系赚紧大陆钱噶啦。 冇计喎，即系等于你之前英女王都要俾白金汉宫习近平入嚟瞓一晚，都冇办法。 系啊， 但嗰阵时啲英国人都有闹佢嘅，即系话佢唔应该咁样做。 冇办法噶，你向钱低头，呢个世界全世界都系噶啦。而家即系中共而家系因为佢个国家太大，人太多，一爆发上嚟，咪而家变成而家咁有钱咯。喂，八十年代日本人都系雄霸世界，当时啲人都系日本人都系嘲笑对象嚟嘅，即系成为嘲笑对象嚟。不过当年互联网冇咁发达，冇咁多文字，冇咁多图像留低啫嘛，系咪先？当年日本人嘅嘴脸亦都系好可怕噶，跟住就系台湾人。但台湾人就未试过即係冇话封魔全世界又人口少。係咪就只係即係省港澳地区啲台湾佬就财大气粗好撚串嘅。咁而家咪轮到大陆囉大陆人口又多。而家经济規模又大咗。咁你冇辦法㗎你如果除非你话唉唔係我要做隐士我要去做和尚呀係咪或者我要清修闭门嘅咁就算咁你可以。讲呢啲说话咯，如果唔系，有边个投共啊？而家你喺全世界入我哋讲要生存，你哋讲嗰句叫投共，咁食大家乐叫唔叫投共啊？大家乐个老板系政协常委嚟 嘅。麦当劳俾中资买咗未？之前我记得传过， 俾中信买咗啦， 买咗个嚟经， 俾中信收购咗啦，中信同海雷资本收购嘛。 哦，咁食麦当劳都系投共噶咯。 直情啦，任何供应俾麦当劳嘅嘢都要投共，可口可乐投共，咁你有冇饮可乐啊？系嘛？喂，可口可乐啊，最早入中国噶啦，所有外资啊，第一批就入中国噶啦。边个屋企有可乐都系投共，都系资助共匪，系咪咁讲啊？ 嗯， 有冇人食过四洲紫菜啊？四洲紫菜个老板叫戴德福，四洲集团，佢就系政协常委，又系最红嘅商人啊。嗰啲叫做占中嘅时候，佢有份出嚟。即系有份出钱出力叫人出嚟去搞学生嘅，系嘛？反占中最出力嘅，有冇人入四周食品嘅旗下嘅嘢？有冇买咩乐天熊仔饼？嗰啲都系四周集团代理噶，吓、啊、有冇食过乐天熊仔饼？ 四周好似唔系零食物，零食物啊里面， 零食物语咯，咪四周集团咯， 系咯， 系啊，边个买嘅零食物语嗰、那个就系、是。投共咯，唉，老实讲冇得上纲上线嘅世界，因为你经济即系老实讲，一经济咧，大家根本就密不透风嘅，系样样每一个领域都俾人渗透咗。殡仪业啊，系争在而家未俾共产党渗透嘅啫，殡仪业，所以有人去卖骨灰庵咯，系嘛？ 大马楼都系，大马楼 可能都系，可能都系共产党咯，不过你唔知噶咋。 哦，咁啊，有可能，因为咧，你讲香港最大骨灰庵就宝福山啦，宝福山就郑裕彤最后边背后最大啦。咁有冇中共势力咧？唔知吓，真系唔知啦。咁啊，郑裕彤都落埋去啦。即系你要讲，其实就即系讲生意咧， 就冇话睇到咁狭隘嘅。你话边啲系共产党？喂，嗱，华为呢啲真系共产党行为，佢系要透过佢嘅占有率打低苹果、打低 Samsung 之后，当全世界人都用佢嘅电话嘅时候，佢咪可以监控晒你咯？系嘛？ 嗯。 咁样嘢真係要抵制喎，中国即係老实讲，我话大陆做嘅手机真係唔买得嘅，佢随时可以禁制，知道晒你嘅行踪。呢样嘢我觉得係真係有个危险嘅。咁但你其他嘢，咁你都冇办法㗎啦，你生活即係渗喺你血液骨髓，所有空气都系嗰啲嘢嚟嘅。你可唔可以自己生产个空气制造机，自己呼吸自己空气呀？唔同市场接触呀，唔同外界接触呀。呢个系唔可能㗎嘛。 但冇办法噶喎，你即系呢个你系改变唔到噶嘛？即系例如可能嗰、那个大陆可能喺加拿大或者纽西兰，佢有啲投资可能喺个码头或者可能同佢哋合作嗰啲能源嗰啲发展都有噶嘛？我记得都见过噶嘛。咁你冇办法噶，你唔可以唔俾嚟噶。同埋有时你需要啲，你需要佢啲嗰个钱嚟到开发咁样噶嘛。 而家就係啦，大陸其實咧好熱衝向外咧投資嗰啲咧，尤其是啲國防嗰啲嘢，即係關於國防戰略嘅嘢，譬如你去外國收人哋嘅礦啊，收人哋嗰啲咩嗱電信業咧一定買唔到嘅，人哋一定唔賣俾你，因為真係有機會俾你控制嘛，係嘛？真係有即係國家安全問題。咁如果你礦咧買礦你又唔俾咯喎，買牛奶你又唔俾咯喎，買牧場你又唔俾咯喎，冇可能噶嘛！你有錢你咪買曬佢咯，係嘛？呢啲大家都阻止唔到，系咪先？即系你有人捧嚿钱嚟同你买，咁你系咪买啊？你如果要卖嘅，咁冇理由人哋攞钱嚟，你唔卖俾人噶，系咪先？ 系啊，如果啊，好似阿台阳同阿嘉灿你哋嗱呢个欧美地方啦，咁系有冇啲咁嘅声音咧？即系你哋嗰边啲 有 资本同大陆合作就话投工。 有嘅，咁要睇下佢系啲乜嘢。先嗰轮就话有个警察科技公司吓、啊，就话共产党要买，就于是即系有间企业话要买啦吓，系、啊、一啲属于警察嘅生产有啲嘢嘅部门。咁于是嗰啲就嘈啊嘈到，即系嗰啲其他党派啊。啲左翼又好，右翼又好，就嘈咗嘈刀。咁啊，嘈刀就话：，我哋经过研究噶啦，啊，我哋一定会卖俾佢，我哋批噶咁样。咁啊，油砂嗰啲更加唔再讲，系会卖俾佢啦。油砂嗰啲 油砂啲。 咁不过共产党有样嘢又衰嘅，最中意揾。今日我睇收音睇报纸就话，美国嗰度麻省啊，吓有间公司就捉到个中国。商業間諜偷偷地走咗入去，就學佢嗰間公司係做啲叫做medical 嘅機器嚇。咁啊，嗰條友仔偷偷地走咗入去佢公司嗰個會議室嗰度，插咗三部電腦想 download 佢啲嘢，而家點知俾人當場捉到，咁唔知點解喎？ 係 咁係咯，即係 商業間諜，即係好多噶啦。 系啊，不过佢好唔好彩俾人捉到啦，嗰条友就吓、啊。不过即系我系咁睇，共产党系而家佢系不停咁向外去收购啊、学人啊、买人嗰啲技术啊等等。咁人哋俾到钱你，如果你肯卖嘅，你咪买咯。好似希腊咁啊，连嗰个码头又卖，乜都卖啦。如果大家有睇报纸嘅都知啦。 系，唔系即系而家咧嗱，因为大陆好兴嗰啲抗日神剧噶嘛，咁啊我都间唔中我睇过嘅，好多即系而家就讲翻以前讲日本人喺上海喺东三省点样咧利用嗰啲叫做汉奸啦吓，又或者嗰啲扮成中国人嘅日本人啦吓，就买一啲中国嘅企业，跟住咧就渗透嘅，咁而家共产党咪都系一样咯，就做紧同一样嘢啫嘛，系嘛？ 系啊。 咁只系佢人数，喂，当年嗰个日军唔够佢人数咁多啫嘛，系咪先？而家你大陆基本上系好多噶，但系啲亦都好多系民间，即系民间自己做嘅。因为咧，中国人其实咧嗰个叫搵钱嗰个嗅觉咧系好灵敏嘅。边个地方有钱搵？喂，你谂下，全世界真系讲得出嘅地方都有中国人去吓、啊，非洲嗰啲叫地方，喂吓，即系中国人多到吓死你啦，系咪先？ 咁老实讲，呢啲未必系国家行为嚟嘅，因为咧，主要系啲人去搵钱。咁你话咁佢算唔算共咧？佢都系佢都唔系共噶，系咪先？问题而家即系点讲？即系香港嗰个界线咧，即系你话系咪投共个界线？嗱，好似何君尧呢啲咪投共咯，系嘛？咁问题，喂，你唔系大家攞投共啊嘛，系嘛？咁佢做个政协常委，咁算唔算投共咧？即系嗰个，我觉得即系太过上纲上线啦。而家啲人去到。 系，同埋可能本身咧，嗰个 Google friend 咧，佢本身系喺本地，即系点啊？本地孕育出嚟噶嘛？咁依家同大陆一有合作，咁大家咪个即刻跳掣咯。 喂，老实讲啊，讲起许留山啊，许留山都投共啦，卖咗俾大陆啦。但系嗰、那个系嘛？喂，许留山嗰阵时买1亿就真系平到笑，真系净个招牌都唔止啦。系嘛？ 但冇办法啦，你经济上咧，你一定要向现实低头嘅。你唔同大陆资本某程度上有个合作嘅话，你好难有更大嘅发展空间。 系啊，咪始终嗰个市场大啊嘛。嗱、啊，我今次翻佢今次去上大陆，咁啊又即系第一次帮衬到黄岐山啦，第二次帮衬唔到啦，都个心都几唔舒服吓。咁啊知道佢生 cancer， 咁但系一出机场咧，见到一个好巨型嗰啲广告咧，系一个手机广告嚟嘅。OPPO 好似 OPPO 系嘛 ？OPPO 系啦，咁咧呢个手机咧，我就听大飞讲，我先知道有，我都唔知嘅。咁啊，佢嗰度咧喺机场嗰、那个招牌咧系几差唔多有，我谂有成四五十尺，有即系宽啦，高咧有两层楼咁高嘅。咁、那、嗰个招牌咧系陈伟霆嚟嘅，即系陈伟霆做主角啦。喂，你谂下啦，喂。你如果留翻你香港，陈伟霆边个识佢啊？系咪先？即系你可以打到大陆市场，你怪唔怪得人哋？可以你唔怪得人哋喎，讲真嘅，系嘛？喺香港你笑交佢的士陈，而我不知谁是陈伟霆，系嘛？而家人哋发个猪头啦，佢可能喂佢迟啲可能红过张晓明噶，啊唔系张晓明，黄晓明， 晓明 啊，系啊。喂，佢而家大陆啊，我见佢多过见黄晓明，我真系。 咁你始终都系新呢个都系新上位啊嘛呢、這个。喂，同头先你讲起呢啲咁嘅，你头先 Tony 你讲起呢啲大陆啲广告咧，有时香港咧，我哋做卖呢啲广告位嘅人咧，嗰、那个你预嗰个佣金咧，大陆咧佢系你预差唔多系五倍以上嘅，因为大陆人多嘛，即系如果你大陆得10,000蚊佣金咧。大陆可能有你有50,000或者可能接近100,000都唔定噶，因为人多睇到，同埋嗰个价钱又佢卖得贵啲嘅，但系佢个佣金真系好大嘅呢啲，人多睇到就真系争好远嘅。 呢个当然啦，因为你嗰个市场唔同啊嘛，即系你喺中央电视台买个广告，哇几多钱啊，系咪？因为你十几亿人睇到嘛，咁但系如果你喺嗰啲地方嗰啲卫视啊，即系或者地方电视台咧，就相对少咗好多啦嘛。你一个广州电视台或者广东电视台，咁你个客咪就系广东省啦，系嘛？但系你如果中央台又唔同嘛，而家嗰个分别就系咁样。 所以有啲即系香港啲要做公关或者做广告啲人咧，都走翻大陆做就系咁解咯。个拥大市场大咧，都冇办法噶啦都。 其实咩都系啦，咁你电影更加系啦，电影香港唔掂咗之后，你咪香港嘅电影人才咪上晒拍电影拍电视剧咯， 系 喂，嗰啲抗日嗰啲叫做咩啊？嗰啲神剧啊，全部都系香港导演拍嘅，原来。 你睇最近建军大业都系啦，你即都冇办法啦，都转晒口风啦，即系喂佢系即系靠即系最弹起嗰度就无间道嘛，咁嗰阵时都冇办法啦，你翻到去拍咗建军大业都好多人闹佢噶，但系佢都 咁冇办法噶， 都 咁人哋即系老实讲唔通你接咗我打唔做啊，有冇可能噶？ 同埋你拒绝唔到咯，你冇得拒绝咯，即系你拒绝咗，你知自己跟住就冇人行噶啦。 系，即系好似明哥一样啫嘛，即系你哋讲，喂，明哥佢自己做一档喺打开门口做生意，唔通我话咩？你啲共匪嚟，我唔捻数嚟，冇可能嘅，即系啲人打冇优米，唔捻使做，又唔使有老婆，又唔使自己俾钱养，系嘛？咪喺度偷噏咯，冚家产。喂，打开门口做生意，喂，你真系 连个流民你都唔会得罪，除咗乞衣嚟搞赌事捣乱之外，系咪啊？咩人都唔会得罪噶啦，系咪先？ 唔系，即系你喺得 小明， 系啦，你喺得深水埗开，你即系有个乞衣嚟买饭盒，你都要卖俾佢嘅。 唔好话买啊，佢落嚟。喂，南明哥都老实讲，即系你话派饭咧，好就算唔派饭嗰啲人，你都唔会赶佢噶嘛，你都唉怕咗你啊，俾个饭你食，怕咗你，一般都唔会有乞衣去埋去咁做。但系咧，你基本上系咩人都唔想得罪，系咪先？你做生意，喂，何况嗰、那个喂香港喂市委书记嚟嘅，差唔多系，你边个够胆得罪佢啊？送咩俾你，你都要啦。呢、這个首先第一点，第二点，喂，有好多人，即系咧，好似嗰个叫做咧，即系佢。觉得自己好似黑白分明，其实唔系嘅。呢、这个世界样样嘢唔系话非黑即白噶嘛，系咪先？你好似、即系香港地搞呢个叫做呢啲即系帮下啲基层啊、社福嗰啲，喂个个都要攞政府钱噶啦，你自己揞啊，至于你快边度派饭啊，系嘛？你唔问人，你唔问人勾钱啊，已经偷笑啦，系咪啊？系咪先？ 佢唔知搞啲咩只送不买啊嘛。 香港嘅街坊都唔止意有你受受你恩惠受你好处啊，会你只意你帮佢哋噶啦。喂，问题就系、是、有一个人出嚟肯帮人，你都仲要屌系嘛？呢啲咁嘅人真系，喂，老实讲啊，即系你阿明哥，喂，佢梗系要两边都奶噶啦，做呢啲嘢系咪先？喂，你喺深水埗做生意本身都系复杂噶啦，龙蛇混杂噶啦，咩人对你都尽量都唔想得罪，呢、这个第一啦系嘛？第二，佢亦都要资源噶嘛。喂，如果左派好，就算边个都好，喂，同佢买一万张饭票，喂，有一万个人受惠喎，点都好过你得把口喺度鸠噏，喂，边个受惠啊？冇人受惠喎，系得你 Facebook 多咗 like 啫，一啲受一日都冇受惠到，系咪先？ 或者都明哥都唔可以，都未必用个奶字嘅，即系佢唔即系要食四方饭嘅人，即系一定唔可以，你唔可以得罪人咯，即系你多一个朋友好过多一个敌人啊嘛。 是啊，是啊，即系老实讲啦，有好多时候佢个身份同埋佢所做嘅嘢，你要识得睇先得噶嘛，系嘛？即系喂，如果系有块边啲咁嘅人渣存在啊，舒特拉啊喺三十年代都系一个嗰啲叫做咩啊？纳粹走狗啦， 系啊， 全系一个纳粹走狗啦，恶棍嚟啦，系嘛？喂，佢可以利用佢嗰个地位，或者佢而家嗰个工作做好多嘢，帮到人。喂，呢啲人你唔通话佢系即系一样啫嘛？即系一个汪精卫，我觉得系佢未必系可以话判佢汉奸嘅，系咪先？即 系啊 ，Tony 系啊，我认为系咯。即系佢其实好多人咧，佢我睇到嗰啲 comment 咧，好鬼即系睇完之后就好抑郁啊！即系点解香港啲人会咁卵蠢嘅？我系唔捻明白，即系你要做好事都要有个平台，都要有人喺后面做一个助力，即系唔好话会搞祸你啦，即系你都要有个助力噶嘛，系咪啊？如果人哋送一幅画俾 先，嗱边个俾钱先？呢、這个最紧要就系、是，如果你话哎呀你咁捻清高，边个俾钱啊？喂，唔好话讲钱啊，唔好话啊张晓明啊送幅字画俾佢，转头攞去卖500万，卖1000万。喂，如果你唔即系唔照佢剧本做，佢搵人搞鸠你，到时食晕，你搞到你两镬，一个礼拜嚟搞你两镬，你都唔使做生意啦。喂，当你做唔到生意，自己租都唔够交嘅时候，你点派饭？点样帮人啊？系咪先？但帮人啊，你中意喂？点解呢个世界有人搞慈善基金啊？因为咧，喂，派钱啊会坐食山崩啊嘛！啲人攞啲慈善成立咗个基金，将啲钱攞啲利息嚟做善事，就可以一路做落去啦。你一档嘢，如果你系持续有收入嘅，你咪可以有能力派饭咯。所以我而家搞咗咁耐，我都唔敢开嗰档派饭。原因就系、是、喂，到时我惊自己都养唔掂。喂，到时你同人讲叫人哋捐钱啊？你梗系要自己有能力赚钱，养得起自己嗰档嘢，先有能力去派饭嘅，系咪先？所以你话明哥呢啲人，我好尊敬佢嘅。即系你无论佢话边啲，喂，咁你做生意，你梗系唔可以得罪官噶啦。所以我唔会牵头搞呢啲嘢，十俾人搞嘅。如果我开档，系嘛，开啲咁嘅档，十俾人搞嘅。一定系搵啲朋友去做咁样啊，自己暗中帮手做下咁就算数噶啦。 净系叶普成嚟帮衬都好唔得掂啊，真系。 是啦，你都知道啦，嗰啲太多太多呢、這个世界咁多人渣系咪？ 仲咁得闲嗰啲芒果佬嗰啲咁嗰啲徒子徒孙好捻得闲噶嘛？即系唔系我哋呢啲即系都忙中抽时间嚟噏两句嘅啫，都系即系好多人咧就我睇到嗰啲 即係我哋有啲 comment 啦，即係我哋上一集節目就鬧啊快Bit啊嘛，咁啊快Bit呢個人咧就真係好撚無恥啊，咁但係佢原來佢原來支持佢嗰啲人係仲撚無恥嘅， 我直情係咯，全部都好無恥嘅啦， 喂，即係佢嗱，如果人哋送一幅字俾明哥，跟住佢改嗰幅字畫。咁佢改嗰幅字画系指阿张晓明，有人话系指阿张晓明伪善，唔系话阿明哥伪善， 唔系啊， 黐捻线嘅。 嗰幅字画送诶张晓明送俾嗰个人噶嘛，就是啊、喂，连嗰个主题梗系话嗰个人，譬如乐善好施啊，施惠素餐啊，嗰啲人全部都系受 收嘢嗰个人啊嘛，系啦，错你老尾，仲要夹硬帮佢兜，我心谂你有冇搞捻错，我都费捻事回应呢啲人。我见捻到都发火，真系，对唔住，真系我嗰个叫爆粗，因为真系好无谓啊！ 啊嗱，呢个人咧，其实真系一个垃圾中嘅垃圾嚟嘅，你自己又冇捻胆嘅，惊芒果佬打鸠你，跟住咧你又唔捻敢去九世，就走去落去九龙东啊抢鸠谭香文，当然你嘅胜算梗系高过谭香文啦，呢个唔使讲啊，大家知。不过问题人哋喂，我哋都会。当时都会问你一个问题，喂，你真系选十九区喎，吓五区公投你齐晒喎，吓喺跟住觉得冇着数，系嘛？觉得陈大舅会出卖你，结果你嘅判断错误啦，陈大舅冇出卖你，唔会出卖你，不过你唔信陈大舅真系退休啫，系咪？跟住咧就走去学人去九龙西就。奶嗰啲叫做嗰啲救护团，喂，救护团唔系佢搞嘅，佢系你抽人水骑劫嘅啫，你知唔知啊？救护团嘅人都系好捻憎佢嘅，从黐线落嚟，一阵间好似咧君临天下咁样出嚟呃鸠人，呃鸠啲街坊，你估佢系救护团嘅咩？ 打卡啦， 唔系嘅，落去救护团骑劫嘅啫嘛，次次落队都系噶。 咁热狗做啲嘢， 根本完全就热狗。喂，而家嘅人力同热狗系一模一样嘅，同一只型嘅。件衫都一样系黄色嘅啦，冇分别嘅，同即系黄色嘅咧。喂，喺呢个社运界里面啊，佢哋系最稳健嘅，拉人见而即系老实讲，你见而家告啊，冇佢哋份，从来都系好稳阵，点到即止啊，啱啱。 佢哋系棍嚟嘅，热狗都好过佢哋。我话俾你听，即系而家我觉得热狗同人力嗰啲比咧，都系热狗都系 less evil 啊。热狗因为佢都会做下社区工作啊嘛。喂，唔系佢都帮阿婆嗰啲量血压噶。好、老实讲啊，如果 人力都会做，一样一样啫，一样，大家都一样衣服嚟噶， 冇系同 level 啊，唉，真系 边个叻啊？ 老实讲，我发觉佢哋都系用同一招芒果佬嗰招咧，永远就系无限上纲嗰张啲嘢上纲上线，咁啊攞咗道吉高地，咁啊然之后就系咁乱焚啦，都系嗰招嚟嘅。